天，面上满惨薄。天问你可听见，听见笑声与哭声，苦痛交集。谁让他的心，他的爱任意践踏？上天的一双手痛压，祈求在这以后不必再遇上不测。黎明前只欠拖把。上天倘若爱他，让美好给他，不必再栖身于风雨交加。用信心感动了天，才能与我愿石上都开满花。上满惨白，天问你可听见，听见笑声与哭声，苦痛交集。谁让他的心，他的爱任意践踏？上天的一双手痛压，祈求在这以后不必再遇上不测。黎明前只欠拖把。上天倘若爱他，让美好给他，不必再栖身于风雨交加。用信心感动了天，才能与我愿石上都开满花。大地正躺我脚下。上天倘若爱他，让美好给他，不必再栖身于风雨交加。用信心感动了天，才能与我愿石上都开。